OK， 我们说时间能够改变什么呢？或许呢，你看到了自己，也或许看到了未来。无论如何，要过好当下，不断的前行，因为新的真的来喽。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我们经常会说，走过的生活并不完美，太完美的也就不是生活了。如果呢，生下来就只是为了活下去，难道不如为了生活而生活？所以呢，对待生活的态度真的很重要。一个人要一个好的心态，才能够享受人生，享受爱哦。 太晚察觉，没有什么理所当然，所有只是心意释然。过几顿饭，过几个结果，几次念，过几条嘴，才了解那微笑是成全。你给了我 生活， 你给了我 感受， 不知不痛 牵我手， 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大嘴巴带给我们的爱不爱我啊。没错，我们经常会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到底是爱我还是不爱我呢？那不管呢你是否找到了答案，我们都想说，后半辈子呢，请把时间和真心都留给那些和你相处不累的人啊，不要总是让自己过得那么的累，撅了别人呢却委屈了自己。爱与不爱是其次，久处不累才是最重要的。一辈子呢也很长，金钱外貌也许只能决定你们有没有可能在一起，但是呢三观却决定了你们是不适合走下去。那个可以让你觉得舒服，卸下防备和伪装，坦然自在的人才值得你相处一生啊。 设定好闹钟，要叫醒全世界的不痒不痛，跳上红色的巴士从平坦逃走，加一点幽默。 About time we add some flavor. 用神情作风，声音与我装疯，吹奏于天空，让雨水变成果香，纷纷涌出来，季节成彩虹。 我要做你快乐的幕后英雄。 我的神是作风，味道与众不同，像是摇滚风。 就在随意让世界变旁边说你的誓言你的宇宙导演由你来做 我个人偏爱优雅的风格如果能够说走就走去享受生活让你的笑容有一种洒脱轻松彩色洒满天空、yeah.Recharge, refresh, shine brighter Bottoms up, jumping higher Gotta take it to the eye of a tiger Cause you're so vivacious It's so contagious Extraordinary, visionary Left to the right, say Whoa, oh, oh Everybody listen up Whoa, oh, oh与众不同像是摇滚中喝了一碗风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那摇滚乐队 Bon Jovi 的经典曲目 You Give Love a Bad Name 呢，很多人都听过啊，也很多人都唱过。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将时间拉回到34年前，那在1984年的伦敦呢，一共有37万人共同见证了一场奇迹啊，那就是来自属于 Bon Jovi 的奇迹。那因为他们从那一刻起呢啊，就在世界的摇滚史上创造了很多不朽的经典曲目啊。那他们的歌曲无论过了多久呢，再次听到还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感动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听到的也是这样的一首歌曲，但是呢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来自老萧萧敬腾在自己演唱会上演唱的一个版本。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销量突破百万的单曲，在我们老萧的演绎之下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听听看吧。 没错 You Give Love a Bad Name 呢，无疑是一首能够打动人心的能量摇滚了啊！也许呢是现在我们生活的压力呢是越来越大的一种原因，所以呢身边的人呢也越来越多的开始爱上摇滚了。那我们如此啊，许多歌手呢也不例外。那就像是刚才萧敬腾啊，也是在向摇滚致敬。那么说到摇滚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下面的这样一位歌手，谁呢？就是范晓萱。那范晓萱呢，在2010年呢推出了一张令我们所有人都为之惊艳的一张专辑，就是《赤子》。那其中的那首《管他什么音乐》呢，更是让所有的乐迷为之疯狂啊，甚至呢大家一起跳上了那只非常疯狂的鸡。那这样的一张专辑，这样的一次改变呢，让她终于在众多的独立女生当中独当一面啊。但是她呢还是不满足于现状，组乐团玩摇滚啊，一样都不能少，也让我们认识到了一个全新的小魔女范晓萱。所以呢我们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曲，也是她蜕变之后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是来自她和刘维共同带过我们一首歌，叫做是面包的故事，我们来听听看喽。 每个人都讲着没有趣味，加喝白开水，他有个 Big Dream， 抱着奥斯卡奖杯，渴望为那一天干杯。从前辛苦只为今天更完美，是他气谁？小娘大方向，千万不要浪费背后的苦与泪。 你知道什么是爱吗？爱有，这是梦想 ，OK。 他爱钻石，他也爱住大房子。他曾经朴实，没有华丽的样子。他要面包王子，其实是两件事。有梦想的孩子，总要去面对现实。爱是浪漫，爱也可以很无知。恶魔和天使，谁才是胜利的孩子？别再装模作势，这是生活方式，真实才有意思。有面包就是天使， 面包的故事，先填饱肚子，管什么方式，得到才真实。接着把这恩义我叫噼里啪啦，别管这些小问，最后才是赢家。管什么粉丝里的比大妈， 别去管面子。面包的故事 Attention please Little girl in the town Everybody 帮帮忙， 追求梦想一点都不复杂，相信自己才是现在赢家，把你全部能撞在这个身上， 他就是 superstar。 只是让我梦成空，伤心不语退缩，幻想也许是你假装不看我，让我得不到更真心所有。我试着对你微微笑，你总视而不见，何必何必何必，却又难以抗拒，难以放弃。就算你对我说别再烦我，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西三环紫竹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排到新兴桥。北二环鼓楼桥到东直门北桥内环方向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不管天气会是怎么样，总有一种旋律在耳边响起，俺们内心的深处呢就可以温暖如往昔。即便是丝丝细雨，也能够带来无与伦比的清新畅快，也似乎也只有这首歌曲才能够应这番季节。被翻唱了这么多次的雨中旋律，那还是当属在60年代的 Cascades 的原版最富感染力。那所以呢，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为你推荐的这样的一首单曲呢，雨中旋律 Rhythm of the Rain 来自 The Cascades， 听听看吧。 Along with her, she took my heart. Rain, please tell me now, does that seem fair? For her to steal my heart away when she don't care. I can't love another when my heart's somewhere far away. The only girl I care about is gone away, looking for a brand new start. But little she took my heart. Rain, won't you tell her that I love her so? Please ask the sun to set her heart aglow. 那听着这样的曲子呢，其实呢就很想在嚼着一个口香糖啊，躺在一个大树底下，什么都不用想，把自己放空啊，那这种感觉呢真的实在是太赞了，对不对？好啦，收啊，我们来继续。那我们说该来的总是会来，那鸡肋般的情感生活呢反而是在浪费青春。那再说到了青春散场各奔东西的年龄的时候呢，没人知道谁最终会留下来，那唯一确定的就是生命的不确定，情感会慢慢的破碎，人也会慢慢的消失。那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的一首来自徐佳莹翻唱林宥嘉的一首歌，叫做是浪费，我们来听听看咯。 多久了我都没变，爱你这回事整整6年，你最好做好准备，我没有打算停止一切。想说我没有知识

那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棉花糖带过我们的《陪你到世界的终结》。那我们说导航呢，有的时候会不合时宜的故意把路途引导到陌生的地方，或许呢你会抱怨会发怒，但是呢一次美丽的误会，也许呢会让你邂逅一个美丽的落日，一片花海，一首情歌，一盏为你亮起的灯。所以呢，不到世界的尽头都不要妄下结论，往前再走一会儿，没准啊就峰回路转喽。所以呢，有请棉花糖陪你到世界的终结。走到世界的终结呢，真的是不易之事啊，有则珍惜，无则呢一个人也要好好过，你明白吗？那即使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不少的坏人，也会有很多的阴暗面，但是呢只要你相信这个世界上的好人比坏人多，你就会遇上好人，你相信善良的比阴暗的多，你就会坚持善良，你相信吗？好啦，这就是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了，我们也希望这一个小时你能够吸收到我们满满的正能量。好啦，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咯，我们接下来一起聆听娱乐最王牌，那我们的节目呢就明天再会咯，拜拜。 机会能让你许个心愿，你会想变成谁，想要赚多少钱，还是想过开心点，别觉得你不完美，别花时间羡慕谁，相信你的一切总有人会看见，创造自己的经典。生活有时会出现疲惫，让人想放弃，想要依偎，希望不再甜，一碰就会碎，温暖瞬间冷却，但千万别因此而伤。 赚多少钱，还是想过开心点。越觉得你不完美，越花时间羡慕谁。相信你的一切，总有人会看见，创造自己的经典。生活有时会出现疲惫，让人想放弃，想要依偎。希望不再甜，一碰就会碎，温暖瞬间冷却。但千万别因此而伤悲，擦干眼泪再勇敢面对。相信有一天，你就会发现世界因你而美。你心里有爱，爱，有爱什么都值得享受。所以请 free your mind， 请让自己能活得更精彩，每天都值得期待，跟着爱去飞行。什么都要心存感激，如果一切还没走到结局，就不要放弃，努力的争取，不管做什么都要懂得珍惜，因为爱需我们一起追寻，如果世界真的存在奇迹，就不要放弃，相信自己。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